我却一声不发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沉雪，他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矬子徐芳被张天杰泡了。于镐一看这玩意儿真行啊，属徐芳不是东西，属徐芳跟他骂的激烈，哎，还先把他放了。我这怎么回事？书中代言，张天杰放他有放他的道理，准知道徐芳跑不了，我手里这抓着个燕王，还有这么一帮人，无论如何你还得回来，你真把人请来，来一个我抓一个，省着我到寺外去找他们去了。你看我找不好找，他请可好请，要把那当头的全抓住，这个事儿就更好办的多的多了。这是张天杰的打算呢，因此这才把徐芳给放了，绳解开，再看徐芳活动活动筋骨，把小脑瓜扑棱扑棱。我说张县长，我那铁棒槌和百宝囊呢？来啊，都还给他。小老道把这一套都给了徐芳，徐芳背好了百宝囊，掂了掂铁棒槌。张天杰，我可告辞了啊，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？现在有打你离开九天关这算开始，到明天这个时候你不回来，我可就叫朱棣签字画押了，他要不答应我就把他们杀了，你回来只能见到尸体。好嘞，我这人办事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摔三阶，玲珑透剔，四面见线，说话指定算数。殿下别着急啊，该吃吃，您了该喝喝，稳坐泰山逍遥自在。您呢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看这阿道得个什么下场。于镐啊，好好劝着殿下啊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特别是要照顾好莲灯老先生，您看可够这老头呛啊。张天杰，咱回头见，再见再见，走了。徐芳嘴那么说，心里十分紧张，他就怕张天杰变卦。等说完了，来到外间，到了院里，双脚点地，噌，飞身上大殿，三晃两晃就没影了。再说张天杰命令小老道把四殿下于镐等人押下去严加看管，然后这个恶道三角眼转着想了一条毒计，他知道徐芳鬼点子特别多，背不住请来什么世外的高人，一旦人来了我怎样对付呢，就得布置好天罗地网。他是加紧准备， 俺家张天杰在这布置，咱不说，单表小撮子虚放，出了九天怪，顺着大道，他就跑下去了，一口气儿跑出去有三里多地。徐芳回头看看，没人追他，他这心情啊稍微平缓下来。徐芳往旁边一看，有片树林儿，一头他进了树林了，找了块青石，他往上一坐，扶持扶持，在这喘气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徐芳是连晃脑袋再跺脚，方才跟张天杰那叫吹牛，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请人哪儿请去？这离着芜湖关万水千山，长茂田在彪有能耐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军队不少，能来得了吗？可说这附近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谁能给帮忙啊？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呢。再者一说，一天一夜的功夫，眨眼就到啊。这不是管寡妇要孩子一样？倘若我要失了言，张天杰必定下毒手啊。四殿下要死了，我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哎呦！把徐芳给急的，抱着个小脑袋在树林里头直转圈，最后他不转了，把小眼珠一瞪，哎，干脆我死了得了，死了，一切都了啊！他打定主意，迅速解下狮子幔，在树上拴了个套，手扒绳套，心里难过呀。各位哟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又一想，上吊这滋味可够难受的，我到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呢？他犹豫开了，他正犹豫呢，没想到身后有个人，你说这人有多缺德，也没跟徐芳商议商议，伸手把他袄领子一抓，奔儿把他塞套里头。你说上吊这玩意儿，真要脑袋塞进去还吞不出来了。徐芳觉着窒息的难受，手刨脚蹬啊。一瞬间他心里就想，我说谁这么缺德，是缺德带冒烟儿。我自尽用得着你帮忙吗？可要了我的命了。其实啊，后边那个人是拿他取笑，根本没有心要他的命。一看徐芳挺难受，这位把手中刀一晃，嚓，把绳给割断了。徐芳嘚啪摔在地下了，那人往旁边一撤，笑呵呵看着他。哎呦，好半天，徐芳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把小脑瓜扑棱扑棱，眼睛揉揉，睁开眼睛了。他往旁边一看，哦，就是一愣，见身旁五尺多远站着个小伙儿。就见这小伙长得八尺挂零的身材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一对笑眼儿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青缎夜星衣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手里拎着一把后背尖刺雁翎刀，蹲裆滚裤，抓的火的快穴。徐芳那眼多毒，一下就认出来了，就是在山神庙前骂人的那小伙，曾经跟他和于镐交过手，后来叫徐芳蹬了个跟头进树林跑了。要不是这个小伙提醒徐芳，徐芳还到不了九天怪，也不知道他是恩人，也不知是仇人。 徐芳一看，哦，闹了半天是你干的活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了，把脑瓜一拨楞，呆了嗨，好小子，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佛爷面前点灯，我扒了你的皮。这小伙笑着用手一指挥他，待着吧，待着吧，吹什么呢，你算哪路英雄啊，没事跑这上吊来，你还横什么，这件事要传出去叫别人都笑掉大牙，你还呆了嗨呢，你还一顿闷炮把徐芳问没词儿了。哎喂，哎小伙，咱俩无怨无恨，好好唠着唠着行不行，你是谁呀，你干什么拿我取笑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。徐芳，这个你现在问不着，我就问问你，你这360行干点什么不好，你怎么跑这来上吊来呢，到底为点什么呢。啊嘿嘿，一言难尽喽。小伙子，我跟你说你也办不了，说了也白费唾沫星子，干脆你就告诉我你是谁得了。 不，你不跟我说我不能告诉你。 我你这人怎么这么杠头呢， 你这人才杠头呢，你要不跟我讲说什么我也不说。 好小子，看来咱俩是真不对眼，非得武力解决不可。 徐芳刚要一举铁棒槌，就听树林之中脚步声音，有人说话，徐芳不要撒野，老朽在此。 徐芳一听怎么这么熟悉，他伸着脖子往树林里一看， 在里边一先一后走出四个人来，他不见这四个人还则罢了，一看呢，把徐芳乐得奔奔直蹦啊，手中的冰铁棒也扔了。 哎呀，各位，你们从哪儿来哟？难道我做梦不成？ 跑过去，趴在地下磕头。这四位是谁呀？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，在前边走的，正是南侠王爱云，在后边跟着中侠燕荣、剑侠吴真、千里追风侠狄恒，您说这四位那都是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呐、啊！多少年没见面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。徐凡过来这一施礼，王爱云赶紧把他搀起来，孩儿啊，免礼平身。紧跟着老头眼泪掉下来，为什么呢？他想起了北侠唐云，那是亲师弟呀。想当年同堂学艺，后来又一起闯荡江湖，没想到老哥四个当中，他先走了一步啊。见着徐芳想起师弟，连后面那三位眼泪也下来了，哭罢多时，这才止住悲声。王爱云一摆手，把那年轻人叫过来了，纪超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许拿你师兄开玩笑，还不过去见礼。这小伙这才过来，师兄您可别误会啊，都怪我一时的顽皮，拿您取笑，罪该万死。我姓田，叫田启超，是我老师新收那个徒弟。师兄，多多恕罪，我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啊，徐芳这才明白，他把脑瓜扑棱扑棱，看看田启超，孩儿啊，起来吧。不过你这孩儿可损点啊。往后多做点德行的事儿，别跟师兄我学。一句话把大伙又都逗乐了。找了块青石，几个人坐下了。徐芳就问师伯：“你们怎么来的这么齐？怎么都凑在一块儿了？” 哎，王爱云说别提了，现在我们听着点风声，听说那火龙族张天杰还活在人世，这个妖道二次窜入中原，为非作歹，我们专为抓他而来啊。是啊，嘿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我刚才遇上的张天杰就在九天观。徐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，这老哥几个闻听此言心中高兴啊。徐芳，此话当真？师伯，这我敢说瞎话吗？燕王千岁都在那压着呢，我跟他说的大话，用激将法他这才把我给放了，我也猜透他的意思了，他认为一天一夜根本我搬不来人，哪知道遇上你们老四位了，快快给我帮忙，去早了燕王能得救，去晚了可就全完了。钟侠燕荣闻听此言倒竖胡须，老头子把大肚子一舔，如此说来甚好，师兄，那干脆咱们就行动吧，即刻抓住这个妖道，将他正法，以肃绿林的清规。好了，田启超也撸胳膊挽袖子，几个人这才启程。咱们书中还要交代几句，田启超因为是南侠王爱云收的那么老徒弟，武艺并不怎么高超，他现在正是练习的时候，他正好路过山神庙，发现张天杰把燕王他们给劫走，当时他不知是怎么回事，田启超后来才了解清楚，那个老道姓张，说那个年轻的就是四殿下朱棣，他十分后悔，我怎么没拔刀相助呢，但是又一想，我伸手也白给，就这么的回到隐仙庄，见着这老哥四个，把经过说了一遍，老哥四个把他埋怨了一顿，说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，办事情办的是虎头蛇尾，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那姓张的老道，你倒问清楚他是谁，把田启超撸了一顿。就这么样，老哥四个离开隐仙庄到寺外调查这个事儿。哎，正好碰着徐芳，田启超才拿徐芳取笑，如今听小矬子怎么一说，完全证实那个老道就是张天杰，抓的那小伙就是四殿下朱棣。既然把此事落实了，老哥几个能袖手不管吗？这才让徐芳投钱带路啊。单说小矬子人得喜事精神爽，这回走起路来也有精神了，俩小短腿紧倒腾，是直奔九天观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，师伯离这不远了，到了。三里多地眨眼就到，徐芳来到山门这儿可来了精神了，把脖子一伸，呆了，嗨，张天杰，你给我滚出来，拿那肥皂好好洗洗你的脖子，把刀口亮出来，摘你的脑袋来了。什么狠他说什么，他这嗓音挺尖，听出多远去，九天关的小老道把脚门开开往外看看，我这矬子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快点禀明师祖，把门关好了，小老道到里送信去了。咱们单说张天杰刚把燕王他们压下去，布置好了天罗地网，他这么算计着，徐芳怎么也得明儿个回来，那还得说最快，也对不住他搬不着人，这小子不敢回来了。张天杰呢， 命令小老道把屋收拾好了，他打算睡一觉。哎，还没等躺下呢，小老道再把他进来了。无量天尊，回师祖的话，那小矬子徐芳回来了。 啊，是他自己回来的，是身后还有人。 离着他不远，好像来了好几个。 无量天尊， 张天杰心说这事儿可怪呀，就好像那人在外头摆着一样。难道说徐芳到外头把高人就搬来了？你不相信已经来了。张天杰赶紧把衣服穿好，背好七星丧门剑，一伸手在墙上把百宝囊摘下来背到身上，晃拂尘迈大叉直接来到山门，带了十几个小老道吩咐把门开开。等门开开他出来了，来到外头一看，可不是徐芳吗？可就见徐芳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小脑瓜波浪波浪紧波了。再往徐芳背后一看，张天杰是大吃了一惊，都是熟人。他跟南侠王爱云、中侠燕荣、剑侠吴真、千里追风侠狄恒数次打交道，在金龙角尾阵会上过，万寿火光阵又会上过。而且张天杰好悬没死到这些人手里头，今天见面真是分外的眼红啊。他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啊，徐芳，闹了半天你早都准备好了。 不错，都准备了。哈哈哈哈，要到啊，你这算恶贯满盈。 徐芳说到这回过身来， 师伯父还不过来抓他。 说着他往旁边一闪身，王爱云头一个过来的，一看张天杰没见老，不但没老，比当初还年轻了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啊，比几年前还发福了，小肚还鼓起来了。王爱云点了点头啊，张天杰可实认老朽。 无量天尊， 姓王的扒了你的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，那怎么能忘呢？好，我且问你，四殿下朱棣在庙中吗？ 在。 朱棣带了几个人也在庙中吗？ 在，都在。 你要干什么？ 我要要人。 张天杰，咱们都是练武的，人不亲刀把子亲，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，过去我怎么办的，现在仍然是怎么办。放过你几次了？你说良心话，把你抓住放过你几次？念你是出家人，修行不易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一步走错情有可原，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。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，要顽固到底，如今80多岁的人了，你还不金盆洗手，仍然在干坏事情。过去跟朱元璋作对，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。张天杰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这么做对也不对。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，不乐意杀伤害命。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，我们照样放你走。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，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。 无量天尊， 姓王的，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，快点拉家伙动手，这小子要动手行凶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